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自朴树的《好好的》啊，你还别说，最近的朴树其实挺忙的，包括在前段时间的哔哩哔哩刚结束的夏日歌会当中，他也是作为一个压轴嘉宾的演出，在南京传媒学院的那边的演出现场，也是给很多很多的毕业的学子们一种跟音乐相关的祝福和陪伴吧。 同时前两天我还跟朋友聊天说，如果到了一个不听音乐会死星球，让你必须用一首歌跟别人去交朋友的话，好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朴树的音乐，就会觉得这样的一些音乐如果能交到合适的朋友，那么一定是聊得来的。好吧，来开个玩笑啊，继续来听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的好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说的每一句话就算平凡无聊，简单对白，只想听你浪漫浪漫浪漫，就这样一起 Let's go Party go Do you wanna join me、oh, yeah. 到达梦的境界、oh, yeah. 牵手一起冒险，不要退缩，我们走过美丽世界，算平凡无聊，简单对白，只想听你浪漫浪漫浪漫，就这样一起 Let's go Party go Do you wanna join me、oh, yeah. 到达梦的境界、oh, yeah. 牵手一起冒险，不要退缩，我们走过美丽世界， 抗体，恭喜你得到永生，谁都想拥有最完美的情人，随时帮你捏捏肩，爱只是一个字而已，但人类迁就我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挑战他下棋，全世界的问题不需再担心，他将会君临火星，爱只是一个字而已，但人类迁就我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 能克服错 此而已，但人类千秋我万代不明白，一直到现在，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大脑的该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 白明跟我玩财迷，懒得财不相离，观念行天穿于所谓的万人迷，感情肯定不专一，懂得我的逻辑就知道我是喜爱游戏，我不说马戏存在是奇迹，大不必太费力，把我当成假想敌，我爱你不会提，言语一点不犀利，找规矩守秩序，我不爱玩游戏，爱游戏我不说马戏，爱游戏像个烂把戏，你爱游戏随便你，你的游戏像马戏，烂马戏。 我看得出你快没力，顾不得人把我枪毙，既然暂时没交集，就别白费力气爱游戏。 Oh yeah， 暧昧游戏。耶、yeah, 暧昧把戏、爱的游戏，暧昧把戏、yeah, 爱游戏，暧昧把戏、oh, 爱游戏耍马戏，爱游戏我看空戏， Just on this game that you play， spend all my money. Bought a big old fancy car for these bright-eyed honeys. Oh yeah, you know who you are. Keep me up till the sun is high, till the birds start calling my name. I'm addicted and I don't know why. Guess I've always been this way. All these roads steer me wrong, but I still drive them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Oh, you young wild girls, 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 Young Girls 啊，好多朋友都还记得在2014年的维密走秀现场就有这样的一首歌，包括呢在当时响起音乐的时候，米兰达啊背着一个天使的翅膀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非常的美，在那个时候配合音乐就会觉得伊人回头的那种回眸一笑，让人真的是啊沉醉在音乐和这种画面当中了。 OK， 继续来回到音乐里面吧，我们来听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同时在下半时段呢，还有更多的健身方面的干货与知识要和你分享。 别在心上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闪亮才是他世界里的梦想，我们都在想象 糖，试吃没保障，酸甜苦辣，但是就要坚强。热烈像蜜糖，酸痒的光芒，谁都别想抢，要蜂蜜全场。别担心，勇敢去闯。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再次拉开帷幕。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 邀请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市教委、市交通委、市住建委和市民政局五家单位一把手，与政协委员、市民代表面对面。 7月19号到7月23号，晚7:30到8:30。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BTV 新闻频道，北京时间，听听 FM。以及新华网、首都之窗、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平台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敬请关注。 钟鼓楼、中轴线、北京，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历史感扑面而来。这首《钟鼓楼》是北京卫视《最美中轴线》的中轴拾音团段奥娟、郝云、小柯共同为北京钟鼓楼及北京中轴线创作的歌曲。 时间对于人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刻度，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段历史，它就放大了。 最美的一段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 一生沧桑，一生刚劲，一生空灵，一生甜蜜，一起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感受岁月更迭，晨钟暮鼓。听见北京，听见历史。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倾情推荐《钟鼓楼》。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夜音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Just a little too tight, and anything I do will say that and be okay when I have a bad hair day. And if I change my mind 1,000,000 times, I wanna hear him say, yeah. Looking better than me, and when I cook him dinner and I burn it black, he better say, I like it like that, yeah. And if I change my mind a million times, I wanna hear him say, yeah. 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本周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健身方面的主题，依旧是如何提升你腿部力量的一个爆发力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着重培养腿部爆发力，进行各种各样训练的时候呢，自己的关节难免会受到一些损伤。那么在这个时候，骑行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了，因为它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自身体重给关节所带来的压力，同时还能够达到一些良好的效果。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试，比如说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些冲刺练习，甚至是可以加强一些这种的骑车方面的半马马拉松的长距离的练习，增强一下我们的腿部的肌肉和耐力。 停。这座山映着强大如海，在这生活很自在，城外青山却没有云彩。我听着这城市拥抱天然，我们在这相爱。迷茫着这城市有音乐灿烂，就在心中陪伴，声音支撑天籁，声音支撑天籁，声音支撑天籁，声音支撑天籁，声音支撑天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Supposed to hurt, it's a broken heart, but the moving on is the hardest part. It comes in waves, the letting go, but the memory fades. 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 knows. What if I'm trying, but then I close my eyes.Lost in that last goodbye. What if time doesn't do what it's supposed to do? What if I never get over you? Maybe months go by, maybe years from now, and I meet someone and it's working out. 你身在红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技术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前走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命运一直走，是一个宝石就该闪烁， 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 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